把你的希望，一种音乐对应一种风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不新好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习惯了。

笑如花，花儿精心的开放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，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 我们应该也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。 我把我唱给你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我要这样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 虽然世界的花儿也留恋着害羞的红色脸庞， 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尽情的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 趁年轻，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 我们应该也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， 我要让感情感动你好吗？ 虽然世界的花儿也留恋着害羞的红色脸庞。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， 我们 唱歌，唱歌，让感情感动你好吗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并不新 颖，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

酸葡萄，见不得别人好，用一大堆问号比较谁对谁重要。我却要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。玉米变成爆米花，煎熬把我满草，像我看到你脸色真会加速心跳，这比喻怕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心酸跳。玉米在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像你给的好，狠狠吃个饱，热情拥抱抱，欢乐在风中发酵，相爱大小小，轻轻撞牢，玉米甜味好，幸福没人喝高，就快看不到，挫折和烦恼，我乖巧祈祷，这贪心的自大包，所有你的微笑，所有轻摇。 海角天涯之巅，究竟为了谁，为谁在留恋？云往哪里飞，飞过千山万水之巅，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？刀光剑影人心，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，寻寻觅觅人间，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。命运的手推我向前，我随你而摇，随你而飞，爱恨纠结难分难解，又何苦再缠绵？等待了你，誓言了我，既然要追寻，又何必后悔？天上一天，地下万年，终究是残念。恩怨情仇，过往云烟，

不奢求太多。告诉我，你也害怕寂寞。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起你的黑夜，想起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见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沉眠，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。想起你的黑夜，想起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见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坚强，叫我不想你也难。

相盼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？